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 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二季度利率可能出现结构性小幅回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成立，关注三农问题，环境楼市进入全款买房时代。那在今天的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也将为您连线专家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那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香露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寿险规划师温阳一起聊一聊高端医疗保险的话题。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给您进行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首先看宏观消息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日前发布报告称，政策层面二季度仍将保持去杠杆和防风险基调不变。受季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资金面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紧张，货币市场利率或将出现结构性小幅回调。那么对于二季度的资金面报告表示，结构性紧张难以避免，货币市场利率可能出现结构性小幅回调，不过失速或加速的概率都不大。接下来关注，中国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首期募资不低于600亿元。据了解，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旨在推动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融资难题。再来关注一条税收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敲定3项增值税改革，全年减税将超过4000亿元。据透露，从5月1日起，将17%和11%两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等3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内外资企业都将同等受益。那么，专家分析，这次增值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增值税沿着既定现代增值税改革目标稳步推进。再来关注环京房价，如今已是2018年的3月底了。崩了一年的环京新房市场终于出现了实质性的大放价，霸州8-5折，固安、永清均价低于1万元，大厂降价1万元加推小户型，一时间啊，环京区域的新房都捅破了窗户纸，押房更名也不再遮遮掩掩。目前呢，环京楼市价格接近2015年。另外呢，对于没有购房资格的外地人来说，全款是享受各种优惠的先决条件， 也意味着买房全款时代的到来。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古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本周是这个五大指数啊，这个四红一绿，我说五大指数包括51000，就是最大权重的50只股票啊。那么四红一绿呢，绿的就是周阴线的，就是最大权重的51000，下跌了2.45%，而涨幅最猛的就是最小的指数创业板，周涨幅竟然高达10.11%。啊，这是多日未见的10%以上的涨幅一周。那么我们看到本周这个涨翻天的吧，啊，涨了翻了天的，就是这个芯片啊、集成电路啊、5G 软件啊等等这个科技类的轻资产。这是继前两周啊，前一日的是最火的是工业互联网、富士康、独角兽、小米、宁德时代等等这一个群体啊，新经济的要扶持那个四大新经济啊，那么这周主要涨的是这些个啊，五 G 芯片啊，我们这个我持续看空的银行为首的周期股依然跌跌不休，尽管本周这个银行有反复有一点反弹，但是还是收的周阴线，尤其是四大行啊，全是共同睁眼，从周这个涨跌幅来看都是阴线啊。另外这周就是这个去年大涨一年的这个消费白马股也有马失前蹄的表现，纷纷展开这个高位调整啊，那个茅台啊、格力啊等等啊，只不过呢，这是我历来把这个所有的分期付费制股票分成三大类，熟悉听我的听众同朋友们都知道，消费类它是涨势基因就是不太一样，它不是大起大落，它是30度角、45度角的啊，所以你火的时候它也没涨停板啊，跌的时候它也跌不多啊，跌完了以后还能涨，长期看好。所以它跟那个周期的、跟银行的、跟保险的，它没跌那么多，是吧？比，那么这个走势啊，这个两个类型啊，去年大涨的消费跟周期啊，这个今年都是这个一年河东，一年河西，跟我这个这几个两个多月的预测完全一致，涨得火的就是新经济。那么今天又给我这个此前多日前的研判又做了3个注脚，不知道大家今天看没看消息面啊？今天我总结消息面上有3个空1个多啊，3个空都不利于银行等等大盘周期股的，一个是银监会、银保监会啊，今天又一次这个重申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配合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啊。第二个偏空的，对大盘股偏空的上证报要高度重视对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冲击力度，警惕因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投资大幅调整引发居民部门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第三个空是中证报的，央企降杠杆将严自当头，推进债转股和扩大股权融资成为工作重心，国资委计划至2020年超70%的央企资产力争实现上市啊。那么这三条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经济参考报消息啊，题目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今年将设立，规模扩大1000亿。具体这个主要精神就是说，今年我国将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一系列促进措施，为了加快培育成形成经济新动能，年内将设立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同时还将全面实施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产业倍增、空间信息智能感 智能感知等重大工程，这一条又是明显利多新经济的啊。所以这个两周前的3月16日，我的博文题目就是热点很明晰，就是新经济，这是题目啊。其中最后一段说的什么，就是除了上述几个热门概念，也就是说那工业互联网啊，这个什么独角兽啊，那么这是一条主线以外，还有一条就是 5G 芯片、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软件等板块都是关注的重点。从行业上看就是大科技类及 TMT 行业，从类别上看就是我常说的轻资产类啊，你要找轻资产，轻资产当然就是主要是科技为主了啊。只有极个别的行业和板块还值得短期关注，如海南板块、雄安板块。所以两周前我仅仅除了这个新经济以外，就说了仅有的两个，一个海南，一个雄安。你看看啊，两周一过，上周五啊，隔了一周，上周五就是大跌了110点，沪市啊，你看许多个股都跌了个七荤八素啊，一地鸡毛。然而就连我上述说的这两个，这新经济以外的海南和雄安，近期日都是有多少都创新高，都非常坚挺啊。那么主线就很明确了啊，就是要这两条，一条就是工业互联网，富士康、小米儿，这个宁德时代啊，这个独角兽啊，这是一个新经济类的。另外你说这个 5G 芯片、集成电路、软件啊，这个智能制造，这些个也是一条，就这两条都差不多啊。这就是今后的主线，不光是下周的，也是今年的大部分时间的主线。另外要注意呢，在选择这个两大主线过程中呢，医药最好是次新加啊，从次新里头选选。第二，一定要有轻资产概念啊，轻资产就是大科技为主。什么叫轻资产？轻资产就是恨不能说的夸张点啊，没有厂房，没有车间，没有重机器啊，没有大的固定资产。轻资产电脑、办公室，这就是科技类啊。你看它涨的这，甭管是二维码啊，是什么这类的都是这个跟这个科技沾边的 TMT 沾边的，这就是轻资产了啊。你当然你是有这个工业这个产能的，也可以。你比如说像我说这个节能环保啊什么的，也还可以。但是主要是这个，大家注意这两条线索，两个注意点就行了。要不太清楚，看我的赵立行新浪博客就更详细了。 连线完毕，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香露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寿险规划师温阳，一起跟您聊聊高端医疗保险。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在下面的内容当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高端医疗保险。说到看病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觉得看病花不少钱。今天呢要和大家着重聊一聊医疗保险当中的一个属于比较贵的，但是报销额度又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叫高端医疗保险。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友邦寿险的顾问温阳。温阳您好。 夏露您好。 我们想说的是，从名字来解释的话，一定是交得多报得多，哈哈，要不然不会叫高端哈。 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保险也都是这样，是不是啊？你不管什么样的产品，你保费交得多，保额自然也就高啊。 对。 那简单的来说说哈，这个高端医疗保险它主要能报销什么样的病，包括在哪里看的病？ 高端医疗它的可以这样说，就是它是属于最大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因为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被这样一个产品全方位的覆盖，而且呢也可以全球的覆盖，全球理赔。而且呢是二甲以上的医院，包括昂贵医院、私立医院，以及呢像我们著名的协和国际部都可以通吃 刚才您还谈到国外也可以。 对， 你比如说我在国外旅游突然有不舒服了，有这个高端医疗保险，也可以到他那医院去瞧病去。 是的，这就是高端医疗最大的特点之一。 那国外也那么多医院呢，就跟咱们这儿也很多社区医院，三甲医院，是随便进一家都可以吗？ 基本是可以的，只要是国外正规的政府呢通过了可以去正常运营的医院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国外的医院也要看这一家保险公司是和国外的哪些医院建立了联系。保险公司会和这种医疗的连接机构来合作，由这个连接机构来负责和当地的医院沟通。 医院的范围我明白了，病种的范围我们也明白了，那接下来就说说啊，要交多少钱吧。我想它既然叫高端医疗，自然也不是所有的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或者说愿意买的。首先您说说额度吧，能报多少钱呢？ 额度其实我们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高端医疗保险，一年的基本的费用都可以，最高可以报到将近2000万。 就是看病的费用花2000万， 对， 它可以报了。 对， 那这个2000万里面，如果我还有医保呢？ 医保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有医保呢，我们在高端医疗选择它的每一个不同档次的时候填有医保，那么就是有一个起付线，起付线之下的可以用医保覆盖，起付线之上的就可以用我们的高端医疗产品来覆盖。 换句话说，如果有医保的话，个人还要交钱吗？ 基本上是都覆盖住了。 因为我了解到还有一些这个也是报销我们这个看病的医疗保险啊，就商业医疗保险，它就除了医保不能报的那一部分，它还要刨掉1万或2万啊，剩下的部分再报个10%啊，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咱们这个高端医疗有这样的一些扣除吗？或者是有这样一些条件吗？ 没有这样的。起付线之上的所有费用由高端医疗承担。起付线之下的您看看是用什么方式呢自己去解决。比如说医保或者1800以下的也想通过保险来解决，那就是找一些意外伤害保险，那是价格非常低的，几百块钱就可以覆盖到很多的额度，也可以超过1800呀。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它来覆盖的。 好的，下面就来说说保费吧。刚才说的这个2000多万吓一跳啊，如果是上最低档的，又有医保的啊，大这个保费，我当然我们都知道跟年龄啊、性别和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保费的区间大概是多少？ 我举一个例子吧。就从他的算是低配版说起。首先是全球除去美国，然后再是不含昂贵医院，然后不包括门诊的费用。然后呢又是有一定的起付线的，我可以从孩子举例吗？那这样的话5、6岁的孩子其实4000到6000就可以买一份高端医疗。 哦，好。那刚才一开始我们都把这个胃口吊得很高了啊，什么医院都可以啊，基本上啊包括很多的病都可以报什么的。但是刚才您刨去了很多，这算是一个低配是吧？ 对。 啊，那要是刚才一开始我们谈的那个标配呢？ 标配的话，首先是零起付线吧。零起付线，然后呢加上门诊加上住院。然后要不要算上私立昂贵医院呢？昂贵医院 什么叫做私立昂贵医院呢？ 就比如说 像北京的这种和睦家这种算昂贵医院。 对对对， 是吗？ 对，它 不是所有的私立医院都叫昂贵医院。 对对对，私立医院和昂贵医院还是不太一样的。 好。 如果不加上昂贵医院的话，一个成人，大概是1年2万多。 好，那要加上呢？ 加上的话那就稍微高一些了，将近3万吧。而且呢如果加上美国，因为美国是全球就医费用最高的国家嘛。那就是说这个价格会非常高。 没事儿，您说给我们听听，我也不买，承受得起。 将近 3万到4万之间。 还是个孩子？ 成人35岁左右。 成人啊，大概这样一个。 如果孩子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高，大概是1万多不到2万的费用。 好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心里有各种感觉啊，没关系啊，过两天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您不又多了一个谈资了吗？但是啊，我觉得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我们的家庭情况、我们的收入情况是吧，还有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体健康状况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保险，我始终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也了解一些这个目前市面上的一些保险产品，它们不同的内容以及保险的一些原则。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高端医疗保险。那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级别的这个医疗保险哈。刚才我们的嘉宾温阳谈到了，就是说他的这种选择的面、覆盖的面会比较的广。那么对于上了这个保险的人来说呢，他就不太会产生这个叫做因病致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至少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哈。 对，您说的特别对。 有过这样的案例吗？就是理赔的案例吗？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自己就有理赔案例。 哦，您自个儿上了一个然后还要理赔。 对。 啊，那您说说。 其实还好，很方便。我呢是一次在路上摔倒了，然后腿呢是属于表皮擦伤，然后去就近嘛，就近的是和睦家医院，先是打电话预约，然后和睦家医院直接就说您有保险吗？我说是的，我有。然后给我预约好时间之后我就过去了。其实他的就医环境还有服务是非常好的，而且整体环境非常温馨，让我感觉到比较舒适愉悦。而且呢医生先是询问之后呢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这种算是实验吧，比如说看看我因为摔的是膝盖的部位，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或者神经或者膝盖里边，然后再给我一些叮嘱，简单的处理一下就 OK 了。当时费用是600多元钱，我们是1000元以下是可以在手机上自己去报销的。单据出来之后呢，我就是申请理赔，将所有的单据拍在上面，很快2个小时，这600元就到账了。 那您为了这600元上了多少钱呢？ 我还好，我是上了将近10000多吧。 好，我们也能猜出来了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保额保什么呀，然后呢我就马上想到了这个去 4S 店买车，你知道吗？两驱还是四驱啊？带天窗不带天窗啊？还有很多的功能哈，加一项呢加点钱，加一项就加点钱。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适应人群吧哈。 您说 您认为就是哪些人他需要考虑这种，当然我们想收入肯定是要有这个能力了哈。 对， 此外就是哪些人他需要用这样的保险。 第一个最需要的我认为是2岁到7岁之间的儿童。因为2岁之后呢，尤其是到小学1年级这样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容易生病的。而且一生病就是属于急茬，这时候父母会特别的焦急。你也知道，在北京尤其是大医院，它的就医资源有多么的紧张。可以说是看5分钟的病就要排3个小时的号，而且孩子呢有可能是发烧特别痛苦，然后因为各种症状，这时候我们就肯定会考虑到说能不能去私立医院，这样又快，孩子又能舒服，然后我们得到的这种服务啊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贴心，也能够减缓孩子和父母内心的焦虑。 刚才您说了这个孩子的费用大概一年是几千左右哈。 对，但那只是包含住院，如果是门诊的话要翻倍吧，可以说翻倍。 上万了吗？ 接近吧。 接近哈。 还是看年龄。 看年龄哈。 对。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估算哈，因为市场上的产品也比较的多哈。 对。 只是这样大概给大家一个参考。也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买一个舒适，买一个快捷。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确实，家里的孩子那么金贵，父母确实舍不得孩子去受苦，然后就希望孩子能够尽快接受到特别好的治疗吧。 当然也有些父母自己也舍不得受苦。不过呢，我们想就是刚才您谈那个保额那么高是吧？2000万，是一个看什么病得要那么多钱，而且这种几率有多高啊？是不是？能不能把那个保额降下来？是不是降下来就不叫高端医疗？就以孩子为例是吧？平时也就是个头痛、感冒、发热啥的，是吧？ 对， 他用不了那么多钱呀，那不能降点吗？这个保费？ 一般呢是公司的保，一年可以最高赔付1800万，然后终身可以赔付5400万。其实市面上也包括香港的医疗保险，基本都是这样一个持平的水平。 好，当然我们不是想要让这个自己生命结束拿那么高的钱啊，还是考虑就是万一得了一个大病的话，他这个钱能不能盯得上啊？ 对 对，那所以。我们知道得病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的低的啊，但是这个额度确实也给人一个心里比较安稳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啊。所以呢，除了刚才您所谈到的那个孩子那一类的话，还有哪些人适合去买这样的保险？ 经常是全球到处跑，空中飞人，还有一些中高端的商旅人士，以及呢，就像家庭条件非常好的全职妈妈，因为其实全职妈妈付出的非常多嘛，尤其是在这种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种状态下，孩子爸爸肯定要是忙事业，然后有可能还要照顾到老人，然后还要经常带着孩子到处去旅行啊，报各种的兴趣班啊，对，如果这妈妈病倒了，那可想而知几乎这家庭就会瘫痪嘛。我经常会这样理解全职妈妈，就是任何问题在出现苗头的一瞬间一定要把它消灭在摇篮中，所以这时候全职妈妈真的是病不得。 是。 那么每年投入其实并不算多的费用，和他的家庭总体收入来比，他这费用并不是太多嘛，比如说一年2-3万。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要和温阳来聊一聊啊，就是哪些医疗的这种检查他可能是不报的，以及这种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7.3，我是香露。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高端医疗保险。这个高端医疗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交的保费高，然后呢，你得了重病之后，或是你得了小病以后啊，看门诊、看急诊，不管是去什么样的医院，你得到的便利更大，得到的这个报销款啊更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介绍。那具体来说呢，它有哪些内容，我们请今天嘉宾跟大家哈来再好好说一说。有请来自友邦寿险的顾问温阳。温阳您好。 香露您好。 刚才您说的那个确实是让我们很心动，但是呢一般人呢可能也会觉得啊，是不是跟我有差距。那也有些人呢觉得诶，跟我的现在的收入状况和我现在的这种这个到处走的这种状况是匹配的。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保险适合所有人，但是呢我想一定有适合您自己的一款类型啊。 对， 所以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呢也会在周五定期的跟大家来介绍不同的啊保险产品。刚才您谈到了啊，这个以这个30多岁的女性为例，一年可能交个几万块是吧？ 对。 那么报销的这个额度最高呢是好几千万是吧？那我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话，那我也得算一算呀，我不能赔了呀，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保险实际上是双方互益互惠的事儿嘛。 对。 你就交2000多，2万多，3万多是吧？4万多再多一点啊，他要给你保几千万。但是保险公司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中间发生的几率有多高啊？我想这个买的不如卖的精，对不对？ 因为保险是一门精算的科学。 是，那肯定保险公司它要相对来说啊划算一些。 对。 啊，谁也不愿意赶上这事儿，赶上了，当然您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划算一些哈。所以我还是刚才那个观点，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啊？其实就是我有钱我买个心安。 可以这样说，因为保险其实就是让伤痛不再扩大，然后呢让生命呢拥有尊严嘛。然后呢让我们的至少是一个是心里特别踏实，再有就是在关键时刻也确实能够分散我们的经济压力啊。 对，但确实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得重病的这个几率，或者说在海外得病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呢你真正用得了用不了那么多钱，那是一个未知数。 对，这 是，如果你有这个心安摆在这儿，好比您家里存了是吧，1000个亿存在那儿，你真正吃喝拉撒一个星期一年能用多少呢？用不了多少，但是你心安啊，是不是？ 对。 再换句话说，就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力有关。咱们国家实力这么强大，对吧？ 但是你还没有到要国家向国家要救济的那个时候，你还是靠自己的劳动努力去争取自己的这个财富。但是你国家的这个整个的实力很强大，国富太平，你心里也会更安分一些。 对对对， 嗯。我说这么多为啥呢？希望各位朋友不要一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就有那种仇富的心理。好，接着我们来说这个产品的一些内容啊。刚才您一开始就说这么多的这个检查啊治疗啊都报，有哪些是不报的呀？ 不报的首先是体检费用是不报的。 体检不报。 对。如果想定期做一些常规的体检，这是不包括在医疗费用里的。 都买这么贵的险了，不能送一次体检呀。好，这个不报啊，因为它不属于治疗，是吧？ 对。 嗯。 然后是生育是不报的。 啊，生孩子。 对。 生孩子有专门的一些商业保险哈。 生孩子的话，可以走高端医疗的团险。 嗯， 就是说一个公司或者集团里面如果有几位妈妈想要是生孩子、那么其实这是高端医疗团险可以覆盖的。 个人没法买。 个人的是没有办法买的。 那五个妈妈一起买行不行、 对，可以。 这五个妈妈在不同的公司呢？ 得需要在一个营业号的下面。 一个什么号？ 一个公司的这个营业号的下面。 哦，那还是要属于一个集团公司。 对对对，要不然为什么叫医疗团险呢？ 好，明白啊，这是一个开个玩笑啊，就是说，生育这块是不报的，除了是你们公司给你们上了啊。 对对对。 另当别论，还有什么不报的？ 其他的基本都覆盖了吧。 好， 嗯， 像我们经常所说的那种大病啊。包括一些这个意外的这些都是涵盖在内的哈。 对，怎么说呢，高端医疗它之所以说是费用这么高，就是全都覆盖了。 那我再问问哈，美容报不报啊？看牙报不报啊？我给牙安一个这个烤瓷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根管啊，是不是也有类别不同，报的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常规的对于牙齿治疗啊，和牙齿美容，它是有一个界定的。 嗯， 如果属于牙齿治疗的，比如说是炎症的治疗或者拔牙，这是给报的。但是如果说是镶牙或者是做一些牙齿美容，是不给报的。而且呢，美容产品也不给报，属于非医疗、非紧急、不是致命的，这就不属于要报销的范畴。 好。 还有就是比如眼科手术，如果因为近视矫正，做一些这矫正类的呀仪器呀，那是不包含在这个范围里的。 我脸上有一个什么黄褐斑呐、或者说看着不爽，给我拿一个什么激光给弄啦，这个应该不报的啊。 对，这是美容类的，您说的特别到位。 是我正想把我这脸上点了。还有一些手段，比如说啊，这个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去了。啊，甚至还有什么直升飞机啊，救援啊等等，电视上也看过啊，这些算不算？ 这些高端医疗是给一定的补贴的，特别棒，高端医疗棒就在这儿，比如说在国外吧，因为一些郊区或者山区遇到了一些事故啊，那么可以打电话做国际救援，那么这些费用都给报。而且呢，如果有家属陪床，这也是给报的。然后如果不需要住院了，需要医疗类的回家的这种看护，也是给报的。 刚才您说的补贴是怎么回事呢？ 补贴属于就是说，比如像救援类的补贴，那么在一定范围内，高端医疗是给报的，比如说报80%。那么剩下的20%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那叫个救护车这种呢？ 基本是包含在内的。 好。不过这个啊，我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上一些意外险啊。有一些公司的意外险产品当中就包含救护车的费用。 对。 对，那如果你已经有综合的一些其他的意外险做配置的话啊，我觉得，那也可以啊，综合来考虑一下。 对，因为其实保险就是将各种潜在可能出现的漏洞给用保险产品给堵上嘛。 嗯。 那么想用怎么说这块漏洞，还是想用保险来堵上，那其实可以选择这些产品。 嗯，不过一开始您谈到了这个险啊，这个基本上快成为了一个。保险医疗保险当中的最高端的产品了。 对。 那是不是买这个险就不要买别的险了呢？ 嗯，买这个险就 看什么病都报，是不是就不用买别的险了呢？ 嗯，这也是要根据个人情况吧。有些人因为有社保，就可以选择有起付线的。起付线就比如说12800元以上，是用高端医疗产品。那么12800元以下呢，就可以考虑到用社保，或者是用一些简单的像医疗商业保险来覆盖住。所以也是根据个人的选择。 嗯，但我不知道我们要生什么病啊。 对对对。 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如果单从报销的额度来看的话，就没有必要再买别的险了。 非常高了。 嗯。 而且呢，其实市面上，常规的医疗保险，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可以说都是不包括门诊的费用的，门急诊的费用的，就是常规的医疗保险。但是呢，高端医疗就把门急诊的费用也包括了。 嗯。好，但是呢，这个险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年上一年。 对，今年消费掉，如果今年 就跟那车险似的， 对，如果今年过了，那么明年要重新上。 嗯，是。 嗯， 但是我们的病它可不是啊，卡着日子来啊。啊，年头升到年尾，然后就好了，或者说呢，就升那么几天，正好在你这个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 嗯， 但如果病跨了这个保险年度了。 嗯， 那怎么办呢？ 也是要继续续保的。 先不说续保，他赔不赔呀？如果我没钱续保了呢？比如说啊，这个是从这个月，从今年6月1号到明年的6月1号。 嗯。 那么你从明年的5月1号生病啊，到6月1号还没治好，可能还要治3个月、4个月更长的时间。 嗯。 那怎么办呢？他还管吗？ 那就是根据治疗的时间。比如说这个6月1号之前续保之前的费用是可以给报的，但是6月1号之后各种单据，那就要根据自己愿不愿续保的情况了。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钱续保了，那么其实应该在买高端医疗的时候考虑到有重疾险，或者说是有一些常规的商业医疗保险，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 好， 比如说重疾险真的是因为一场癌症，然后在6月1号之后没有钱续保了，但是重疾险可以一次性给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完全可以用这个重疾险的钱来继续支付高端医疗的钱，然后把病治好。 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如果你再配备一些一次性给付你几十万的那种哈重大疾病保险的话， 对， 相对来说这个保障就会更全面一些啊。 其实二者可以说是兄弟嘛。一个是每年把医药费给付了。 还有一个是给生活费和后续的治疗费。 对对对，任何比如说家庭的，比如说房贷，孩子的这些学费，还有这治疗后续的这些医疗的费用啊，还有营养补贴啊，都可以从这出。 嗯，那如果说我手头的钱哈，要么购买这个高端医疗保险，要么购买刚才您谈到的这种重大疾病险。 嗯， 我要是二选一的话，我反正就这么多，是吧？你认为应该怎么来配呢？ 还是根据个人的预算配置。您给我一个预算吧。 你比如说哈，我手里的这些钱，我买高端医疗我不够，或者刚刚够，但是如果我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我不仅够，我还富裕好多，还能给家里人买点儿。哎，那您认为，怎么配置更合理呢？ 那其实我听出来是他的费用，或者预算也并不是特别多，对吗？那我给出的建议是， 还是重疾险配置搭配到常规的医疗保险， 就不要买这么高端了。 对，然后搭配到那个社保， 嗯， 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中档以及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其实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 嗯、 因为保险不要给自己增添那么大的负担，量力而行。保险是能够为的是分散我们的经济压力。而不是说给咱们带来经济压力。您想，其实很多家庭会考虑到今年我交了之后一过这一个保险的期限了，那其实等于白交了嘛，明年我还是要掏出几万块钱，那我莫不如说是直接做一个医疗重疾的配置，这样每年虽然每年交费要交很多年，但至少保证说关键时刻能拿出一大笔钱给我治病呀。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置的原则哈。 对，而且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国内人的心态和消费习惯嘛。 嗯，因为这个一年一算一年的这种医疗保险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病，对吧？万一这个保险快结束了，你得病了，这不就划不太来吗？但是你要配一个这个重疾险的话，它至少那几十万还是能给到你的哈。 对，所以这经济上一定要统筹规划。 嗯，当然我们还谈到这个续保的问题哈。 哎， 就是如果说我没得病，那续保肯定很容易，是吧？ 对。 但如果这中间得了一些病，或者说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还没治好，保险的这个期限就要结束了，这时候就要谈续保了。 嗯， 那很多人他自然会算这笔账，对不对？如果我后续的治疗费很高，而这个高端医疗呢，他又报的很多，很多人肯定愿意算，愿意去投。 对对对。 那刚才你也说了，保险公司是个精算的生意啊，他能不能卖给我们？这个您啊，跟大伙说说有什么考虑？ 是第一个是有可能直接继续续保。只不过是根据客户的年龄，比如去年客户34岁是一个价钱，然后今年35岁了，有可能保费稍微提高一点，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第二个就是要怎么说呢，这续保核保部门根据医院的单据啊，考虑到是不是适当的提高保费，提高一定的保费，这样的话呢继续续保。 我打个比方哈，这比方可能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如果遇到确实也挺麻烦的。就比如说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个月查出是一个这个恶性肿瘤癌症，是吧？后续可能要花很多钱的。花很多钱。无底洞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还是要根据保险公司会根据体检的报告来确定一下。基本上像信誉好的保险公司啊，在投保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这位客户是正常健康体，那么不会出现说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得了一场大病就拒绝再续保。就是正规的信誉好的保险公司是不会这样的。 可是这个大病只要你给钱，他就能维持他的生命。 对，那就 维持一两年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是高端医疗的特点呀，就是说继续续保，然后提高一下保费。 那会，对，刚才你也谈到提高保费，原来几万是不是会提高到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呢？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不会说是高出到自身额度那么多。 那会不会在这一单上保险公司会赔钱，在这一单上？ 毕竟保险公司还会在别的单上去 赚钱。 赚钱 哈哈哈 哈。对。 好，就是明知道可能要赔更多的钱，保险公司还要给他续保吗？ 是的。 哎呀，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总觉得心里有点不太放心哈。 是这样的，其实市面上的保险产品都是差不多的。那保险公司，那既然都是差不多，那我买这家和买那家有什么区别呢？问题就在于保险公司的理赔，还有它的后续服务。那这时候一定要看保险公司每年的理赔诉讼率。这很重要。 在这次两会期间啊，我看到这个当时的保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态了啊，就是以后要公布这个投诉率。 啊。 这是我们都可以查到的。 现在保监会的网站上是只能查到的，但是以后他们还那意思是要公布的更细啊，不仅仅查投诉的数量啊、排名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些典型案例。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保险公司未来来说啊，是一个警钟啊。您的服务做得怎么样？产品设计的合理不合理？那以后这个监管上面可不会对你们太放松。 对，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国内的保险市场秩序更加完善嘛，然后也是对我们消费者负责任嘛。 反正谈到这个续保的问题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如果得了一些病，然后呢在这期间又治疗了，那如果续上保了以后，这因为这个病再次产生的医疗费用还管吗？ 信誉好的保险公司是管的 啊，是管的。 对， 那 或者说是有可能会出现，当然啊，有可能出现说是免责，就是免除责任，但是这是依据情况不同而定的。 免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病我们以后免责是吧？ 或者说是这样的，客户呢把这个病治好了之后，然后一切都 OK 之后，那么保险公司会说，将来再因为这个病，产生的这些费用，有可能保险公司就不负担了，但其他的会负担，但基本上都会，保证客户，把这个病治好，这是基本的。 好。其实刚才我们谈这么多啊，还有一点是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或投保人注意的，就是这个诚信告知的原则，对吧？ 对，如实告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您举点例子吧啊，如果不如实告知，或者说部分告知，部分不告知，假装自己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就是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因为在理赔的时候呢，申请理赔的时候，尤其像这种大病，我们的医疗系统很完善的，保险公司是有权利从医院调取任何档案的。那这就真的不是说个人想去隐瞒就能隐瞒得过的。 就是你在某个地方看过一次病，最后呢，保险公司问你得没得过呀？没得过。 但是呢， 其实是能调出来数据的， 是非常怎么说，是非常清楚的。调出来数据，一旦发现是有隐瞒病史或者是隐瞒病情，那么保险公司就有权利去拒绝理赔。 现在我回想起我20多岁的时候购买的第一份这个保险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说明，需要你自己来填勾或者是打叉，是吧？ 对。 后来我想了想啊，当时我根本就没打叉没填勾，全是别人代办的，当时也不懂。那其实也是借着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提醒大家，就是您在购买这个各类保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不要别人代为你书写或者是打勾画叉啊。 对，而且呢，投保的时候一定是本人投保，这是保监会的一个法律法规嘛。 那这个不能家里人给别人投吗？就是老婆给丈夫投，爸爸给 孩子买，但是丈夫必须在场， 必须在场， 对，他一定要知道。 换句话说，就是这种高端医疗保险没有开通互联网的这种销售吗？ 没有的。对， 好，这个和其他的医疗保险不太一样。 对，这是高额的嘛，额度那么高，不像说是一些简单的小额度的，可能几十啊、几百啊，我们通过支付宝啊或者各种软件直接就买了，不是那样的。 好，今天节目啊快要结束了，我们也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哈。 您说， 这有位妈妈为自己的孩子提问，孩子30岁，男性，未婚。老在国外跑，就是参加就是有些工程项目吧哈，驻外，家庭情况，家庭和睦啊，但是有家族糖尿病史，这种情况可以买吗？ 这也是要提供给保险公司，把这个情况提供给保险公司，然后由核保部门来视情况而定。 有哪些情况呢？ 就是说，有可能会，就是说要求客户去，参加一次体检，然后有一个准确的数据，那么首先第一是直接是通过投保， 第二个有可能会拒保。第三个是有可能会责任免除，就是因为 糖尿病这块不管了。 对对对，因为糖尿病造成的任何医疗支出就不管了。第四个就是提高保费。 但如果有些病家族有，他现在年轻没有反应，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如实告知了，那保险公司会不会还提高他的保费呢？ 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现场去界定，还是要和保部门来界定。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如实告知。其实尤其是信誉好的保险公司嘛，就是和外企差不多，诚信是第一位的。你不骗我，我一定不骗你。但是如果发现有欺诈或者欺骗，那么我们这种合作就会终止了。对， 钱也不退了哈。好，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因为30岁的未婚女性啊，就是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哈，没有一些重大的疾病，但是呢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因为这个案例当中没有说到她的这个收入情况啊，您可以给她一些综合性的建议吧。好吧，不一定是这个高端医疗保险了。 首先是如实告知。如实告知之后呢，也并没有提到他的收入，对吗？ 对。不像刚才那个哈，他驻外收入还是比较可以的。 对，那么我就建议他去考虑一下常规的这种配置方式。就是说常规的医疗保险，搭配上社保，其实社保现在是很普及的嘛。然后考虑，配一份能力所及范围内的重疾，起码在怎么说呢，在发生理赔的时候，这重疾的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支付明年后年再有大后年的这个治疗费用。另外是还有他的收入损失的补贴。 现在有一些保险它是针对于女性设计的啊，因为就是针对一些女性特有的疾病设计的。你觉得它有没有必要？ 其实重疾险里面都包括了。对，就像女性的特定病，有乳腺癌呀，还有子宫颈癌呀，这些女性高发的这种特定疾病，其实现在的医疗，现在的重疾险都是很完善的，都是包括在里面了。 那如果有一些专项的那种，那有没有必要要考虑一下？就是专项的女性的那些疾病。 明白明白，其实。是经济情况而定。如果说是像您提出的，把某些女性的特定病提出来了，这样又能减轻她的负担，那完全可以啊。对，这非常好的。 所以根据她的经济情况来定。 对，这个保险一定是根据个人的整体预算以及三年内她的个人收入啊、职业变化啊，所以其实保险的配置是一门比较怎么说，科学 的。 对对， 其实有钱人他们有时候的生活也挺脆弱的啊。这钱来得快就是去得更快啊，不管您的钱再多，也要做好未来一段时间的这种合理的规划。 像重疾险它的配置是这样的，一年收入的10倍的这样的保额，但是保费是他收入的1/10，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配比的。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处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